把水分开就成陆地了。哈利路亚，今天神知道你的需要，让你领受的道， Amen， 不论你的问题多么久了，让神的道更新你， Amen， 神的道鼓励你。圣经说信心乃是由听道而来， Amen。当你听神的道的时候，两个耳朵张开的时候，神的道成为你生命的力量。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剑，抛开破开你里面的心思意念，能够刨开里面心思意念，然后把一切不好的完全的切开，然后把好的种子， Amen， 信心的种子， Amen， 哈利路亚赐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今天我们太需要恩典了，阿们。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今天做基督徒不容易，今天做非信徒更不容易，哈利路亚，知道吗？一不开心呢，我们就很容易了结生命的。特别亲的孩子啊，他是被保护的，被家人保护太厉害了。当他遇到人生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已经踩进他的这个 comfort zone， 踩进他人生的安逸，非常安逸 comfort 的地方，安安虚虚的地方的地狱的 comfort zone 的。他们可能觉得他人生被攻击了，可能他会做一些傻事，因为他没有自由了。好像香港六个月里面，因为他们失去说话 的自由权，失去很多他们人生感觉到失去的，他们167年在英国殖民地享受了人权，最后感觉到人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拼命的争取的人权。可是六个月，好多的生意被砸了，很多的工厂被砸了，很多很多的家庭破裂，父亲起来攻击孩子，女儿起来攻击母亲，很多自杀案，跳楼自杀了，跳海自杀太多，因为人失去方向，家人爸爸妈妈爸爸孩子都是成为敌人了，哈利路亚。可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释放他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耶稣，他是恩典，我们感谢耶稣，拍手，哈利路亚。圣经说耶稣是充充满满有神的恩典和真理。今天很多人寻找真理，他们寻找真理，带着灯笼找，寻找公平，寻找公平、公道、公义。今天永远找不到了，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公平、公义、公道的，没有的，一定有偏差的，人永远都是偏的，真的。亚伯拉罕偏谁？亚伯拉罕爱谁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爱谁啊？是不是？以撒生了两孩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妈妈是偏谁？妈妈爱弟弟雅各，爸爸爱谁？爸爸爱哥哥以扫，所以成了这个世界的争战，直到今天哦。以扫就是今天代表亚拉伯的这个国度，而雅各就代表以色列人，今天不断征战，因为人永远不能公平、公道、公正的。可是耶稣来就是给我们真理，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耶稣说：“你必须认识真理，真理让你得自由。”今天我们永远得不到平安、自由的，除了我们认识真理、耶稣之后，我们真正的释放。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就耶稣可以给我们真自由，哈利路亚。世上无法给我们真自由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有什么自由呢？我做戒赌都20年了，我们有自由不用吸白粉，我们有自由不要沉迷在打击打这个 games， 我们可以自由不要赌博，我们可以自由不要做那些捆绑的事情，这才是真自由。有的人说相信耶稣没有自由的，又不可以抽烟，又不可以喝酒，又不可以有三妻两妾啊，这些不自由啊。我们真的有自由了，真的，我们不需要。当你经过麻将馆的时候，你嗅到麻将馆人家一开门那个麻将馆的味道，又酸酸有一点冷气味道，你不会被魔鬼拉进去的，因为你已经自由，还没，你自由不要进去，哈利路亚。耶稣来就是给我们 真理还有恩典，让我们恩典就是 free gift of grace of God， 神怜悯我们，他给我们恩惠恩典。保罗说，上帝啊，除去我身体上的那根刺，神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圣诞节就是真理，就是耶稣来释放我们。第二，神的恩典。今天太多外面很多朋友，他们没有恩典，他们看到问题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了解生命。圣诞节就是我们去分享这位上帝，充充满满的上帝，还没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正需要这样的东西。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是神的道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造的。这个道就是耶稣了，道就是耶稣。他在2000年前圣诞节就是表示，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道成肉身。这个道当初是创造天地的，我可是2000年前这个道成为人，成为耶稣，成为耶稣，成为耶稣，阿们，成为耶稣。这位耶稣就在你心中，当你一刹那接受耶稣，他住在你心中。今天耶稣在你心中，阿们。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让你度过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有真理让你得自由自由，这就是上帝要给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道造的，生命在他里头，哈利路亚。今天很多人看不开就跳楼自杀，看不开就一拍一散。婚姻就是 I'm not lucky， 我不 lucky， 我就一拍一散的了。我们不能够忍耐，因为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计较的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快就一拍而散了。我们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真理，我们才有恩典来忍耐，来接受，来包容对方。我们需要真理，也要恩典，真理和恩典一个都不可以缺的。圣诞节就是要我和你分享上帝的真理，还有主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当我们这个罪人呢，应该死了，神开恩怜悯我们，哈门，哈利路亚，这是恩典了。我们本来罪人该死的，耶稣代替我们的刑罚，孭起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这就是 free gift from God， 完全都是神的 passion， 神的怜悯 compassion， 是神的怜悯，他才给我们这恩典，不需要受死的刑罚。 Amen。 今天我们圣诞节就是分享这些东西，就是分享这些上帝。这 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很重要。圣诞节除了分享真理恩典，也分享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今天很多人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将来，他的天空是被黑云遮盖了太阳，所看的是乌黑一黑气一片，看不到明天，黑暗里面生活。他们很想放弃人生，道成肉身，这个光是耶稣来的。 Amen。这个世上多少人需要这光，他们在黑暗里面，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将来，也不 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他们很想放弃。我们在香港六个月里面真的住在黑暗，好像世界末了的这个天下。当时候耶稣在8约翰福音8:12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哈利路亚。耶稣说，福荣的亲朋戚友啊，这个12月25号之前呢，我们这个福荣生命团契将会有很多人 send the light， Amen。 我们将很多人传光， arise and shine， awake and arise， Amen。 我们要 awake 更醒复醒，来站起来发光， Amen。 圣诞节是我们时候发光了， Amen。 我们的灯放了床底下多久了？哈利路亚。我们的光是否放在斗底下太久了？ Amen。 起父要把你的床单烧完了， 放在床底下，是时候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灯应该放的位置在台上，照光照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是最需要耶稣啦。圣诞节是时候，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源头，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见证，好像维尼分享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圣诞节耶稣要我们做的咯，把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分享给他人，因为耶稣就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神。神不要我们单单领受白白领受的恩典而不顾他人嘛，恩典 freely receive freely give， 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弃，哈利路亚。有什么东西是你和我配的神给你的？没有啊，每样东西是 freely give 啊，每样都是白白的送给人，现在白白的得来恩典，我们白白的施出去啊。我们不要成为死海，死海的水是沿海哦，所有的祝福淋到死海里面，死海的盐素很厉害，你跳下去都不会震死也不会溺死，噔又 弹上来，因为跳不死的。我们要成为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中间的河，哇，每个河流经过它都会流出去的。我们要成为加利利河的基督徒，阿门。加利海基督徒，不要成为四海基督徒，站受受受受受。我们成为听道专家，听道专家。这牧师转的还不错啊。不要，我们要成为听道和行道的人，就有福了，阿门。不单是听道，要行道，我们将才成为有福的人。哈利路亚，圣经告诉我们。那光就在你里面，因为耶稣住在你里面。今天晚上我们知道还有四个星期准备了，阿们、啊、祷告哪一个朋友要带来我们的福音圣灵团契了，阿们。我们要传，神的手就是你的手，神的眼睛就是眼睛，神让你看到需要，神看让你看到需要，是时候我们要 arise and shine 起来传光发光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弟兄呢，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眼睛慢慢渐渐的暗淡了，快要瞎了，他就写了这首诗歌 Give Thanks， 感恩的心。虽然他没有办法跑全世界唱歌， Donmo 在87年10年后就用他的歌，就把 这首歌传到全世界。耶稣讲什么？耶稣在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气。今天很多亲朋戚友，很多的外国人、马来西亚人唱这首诗歌，能够全然得胜。最贫穷的时候，生意 bankrupt 的时候。生意做不起的时候，破产的时候，在香港很多人，在1997年很多人跳楼自杀，生意崩塌的时候，哈利路亚，那个 Nikki 啊， Nick 啊，没有手没有脚的，他来香港3次，他本来想溺水而死的，他在冲凉房想把整个头放在水里面震死自己，可是他的爸爸把他救起来，然后呢，牧师给他祷告栽培他，今天成为没有手没有脚的布道家。这就是神彰显他的大能。今天神要用我们每个人，我们比 Nick 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更加感人了，们。我们有手有脚，有个嘴巴，我们应该不要吝啬把神的话语传出去，阿们。神在你身上行了许多的奇妙的工作，如同这一个大学生毕业了，他的眼睛快瞎了，他就提起笔来写这首诗歌。本身不能够到全世界唱首诗歌，可是神借着 Don Mo 来唱首诗歌 Give Thanks， 就好多人因这首歌得到鼓励了，那软弱 的刚强，那贫穷的得到富有，因为耶稣倒空自己，好让我们今天贫穷的可以富有起来，感到很软弱无法继续走人生的路，神给你刚强起来，可以走下去，哈利路亚。所以这位 Henry Smith 他就这样的最后知道，原来 Don Moore 唱他的歌，他就跟他说这首歌是我的，虽然他没有办法去全世界唱歌，可是神借助 Don Moore 这个歌手唱了歌，好多人得到鼓励，虽然他瞎眼不知道，可是呢这首歌却飞到普天下去， Amen。 福音就是要传到普天下。 Amen， 你就是神的手去安慰人家， 分担章，你就是耶稣眼睛 看到你同事的需要，看到你的朋友需要，把他带来福音生命团契。 Amen， 这就是圣诞节意义，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分享。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耶稣为了世人倒空自己。刚才我们分享到耶稣是充充满满的，现在呢耶稣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耶稣本来在天堂是丰丰足足充充满满，坐在宝座上，一切权柄国度荣耀他都有，为了我们可以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来到世上，成为贫穷，生在马槽里面，一个所有的天下母亲都不愿意把孩子生在马槽，耶稣选择卑贱的身份。好让还要告诉你，孩子啊，我明白你现今的经历，可能你面对一些人生最坎坷最低潮最无助的时刻，神知道，耶稣也未必住在马槽，生在马槽，耶稣可以感受你的痛苦，你的无奈，神是拣选马槽。今天耶稣为了你倒空自己，为什么？好让你扶住啊。我真的看到我这二十年在香港澳门中国看到那赌徒，真的本来是有好多好多的，因为赌贪这个字全没了，全部没有了，来到我们中心，个个都头耷耷眼湿湿，见到钱没有找，要眼泪汪汪嘛。可是感谢主，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神的福音大能赦免他们，哈利路亚，拯救他们灵魂，神又给他们积极的态度做人。哎，其实我们做人就是一个态度罢了。 Amen， 一个态度，你怎样思想。从前有这个美国的约翰这个皮鞋公司要在非洲呢开始一个鞋厂， Johnson 的鞋厂，就派第一个营业主任外交主任派去 Africa， 那么他就看调查一下回来，说哎 CEO 啊，老板啊，那里的人不穿鞋，去那边一定杂乱的工厂，没有人穿鞋嘛。那么就开会，他的 present 他的 report 了，大家都同意了，都没有人穿鞋的，你开鞋厂不是要准备关门大吉嘛。另外一个副营业这个营业经理，他说 boss CEO 再派我去，我再看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就派他去，他就还是回来同样 yes， 他说我们的正经理看的真的是我所看到的，可是呢我多做一样，我去医院去调查，在这个非洲这个南非的地方，有多少人因为没有穿鞋子而被东西割到脚，有破伤风，死了多少个，哇，死了几万人一年，哇。所以他说他对那个院长医院说，哎，我告诉你，我可以免费给你们如何穿鞋的教育，如何保护自己，免得你们一年里面死几万个人啊。那医院说免费的东西吧，好好，来来来，就开那个 workshop 了，开 talk 了，给给给。最后呢，最重要是让我们穿鞋了，最后来讲了，最重要是 不单是给你一个讲座，最重要是开鞋厂，在这里买鞋穿上就可以保护了。所以 Johnson 的皮鞋公司就在南非开始，现在因为有一个人他的一个积极的思想， Amen Amen， 就可以赚大钱，这个是赚大钱了。同样的传福音也是，哎，不可能的，这个人烂赌啊，打老婆的，赌博的，哎呀，是白粉的，这个人啊，大巨人啊。我告诉你，在1984年，我在1983年，我在沙拉绍开一间客家话的教会哦，我是海南人嘛，啊，我讲海南话海死你系咪？吓狗吓死你系咪？讲客吓客家话不得吓死你？我讲潮州丑死你系咪？啊！可是我学习讲哈高哇，啊，穆斯孔穆斯江太大梦，亚斯爱你，奉亚斯跟名，啊，我就开始操练，所以这个思维很重要。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很大只的，他是因为在沙拉沙那边以前还是可以杀猪的、宰猪的， 啊，他来到我的中间，就站在我的讲台前面。我的长老呢，他说：“陈牧师啊，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不速之客。我告诉你哦，他是我们沙拉少新村很出名的，他是汤人不眨眼的，他坐监牢46次了哦。”可能今天是第47次了、哦、你要小心，你讲到不要伤他嘞，你讲到啊，不要讲罪呀、啊，啊，打人啊，脾气啦、啊，你要讲到可以听得入耳的哦。哇，本来我圣灵充满要讲神要我讲的吗？被这个长老讲一讲，我就有点 discount 了哦。哎呀，我千万不要讲一句的东西，可是圣灵充满，我还是照样讲。然后这个呢？哇，他很大只，然后全身还有猪血的，哇，还有猪味道。然后我一讲完道，我呼召，我眼睛关住，不想看，不敢看。所以要信耶稣，就走前来。哇，我越靠越近，我嗅到猪味道了。啊，一打开眼睛，啊，这个汤猪老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关着眼睛，我要祷告。他按着他跟着我做罪人回去的祷告。然后我祷告，他整个软下来，哭，好像 baby 这样。今天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阿们。今天你自己认为你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思想已经进入里面了。圣诞节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了，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阿们。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了啊。God give grace to you, hallelujah. 你做不到，你不断的听人讲了。我那个长老他说：“牧师啊，你不要讲那罪哦。”哎呀，有时候听人讲就好了，有时候听一下，我们本来要做不敢做，所以士气没有钱。今天这个汤通居楼啊，在沙拉绍新村打那没有仗，为耶稣传扬福音，hallelujah。我们拍手感谢神，hallelujah。这就是我们思想态度。神的话语一定要去相信，耶稣为了世人倒空自己。耶稣为了世人倒空自己，圣经在这个腓立比书2:7-9说什么呢？圣经说他反倒虚己，就是 empty himself，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竟然有人的样子，自己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从充满到倒空很重要。昨天晚上呢11点呢，我在阿布拉姆，现在阿布拉姆所有的老人家去另外一个地更加美丽的地方，剩下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清汉、我住在2楼、这个阿布拉姆的这个地方楼上，和他也住那边。昨晚上11点多，他说：“陈牧师，是不是你拿了我耳机啊？”忽然间跑去敲门，砰砰砰，陈牧师，是不是你拿了我耳机哦？我说我没有啊，我不会拿耳机的。他很生气了。耳机很重要的，对他讲，没有耳机呢，他活不了的。耳机，是不是？我说没有啊，我怎么去你的房间呢？我在那边准备今天讲道嘛，没有，他不可以接受。走，我就说，哎，真的吗？你找一找了啊，大家我没有离开，我还是在他的房间附近。他说：“是不是你拿我的耳机？”他又问我：“是不是我拿我的耳机？”我说：“我没有啊。”他 perseverance， 他很恒心，继续的问：“是不是我拿了？”我不可能去他房间拿耳机嘛，那个很重要。那么我继续写我讲章，到了呢，半个小时后，砰砰砰一敲门了，是不是我找到了？我在厕所掉在那个龙沟啊，叫那厕所一个洞哦。我们拍手感谢神，阿门。清汉呢，他经历了本来充充满满的，他整天 enjoy 听那个MP3 啊，充充满满。忽然间耳机不见了，他是 empty 了咯，虚空。我说我没有拿，他还是很虚空，很倒空自己，不相信。我说我哪里去你房间？他不相信。然后半个小时，他找到，这砰砰砰敲门，牧师，我找到了。他从充充满满变成倒空，觉得人生没有乐趣了。后来找到了，又充满，被充满，很高兴。他每个哇，那半个小时呢，他这样， 半个小时后，陈牧师我找到了，哇，这看他的表，这个他的脸上的表露，他的心情。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他本来充充满满的，为了你 ，because of you， empty himself， 倒空自己，好让我们被充满。刚才写那首歌 Give Thanks 的，他好像倒空自己哦，他眼睛慢慢渐渐就瞎了，可是呢，他的歌声已传扬全世界，很多人 because of Jesus 的，他说那个软弱的变刚强，贫穷的安慰，很多赌徒来到我们，他们唱的福音，他们改成福音，三年刚解散，而赌徒听到我们贫穷，因为赌博一无所有，靠着耶稣我们刚强，哈利路亚，因为他有了真理，真理释放他，不再赌博，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努力中国，今天他们又富有起来了，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感谢神。上帝的歌就是要我们圣人界去传扬上帝给你的信息，好像 Winnie 这样，他的见证可以鼓励人家，原来神听祷告的，阿们，他充充满满住我们当中，所以耶稣为了你，为着我，倒空自己。第三方面，这位耶稣呢，不简单啊，他不是说要来就来哦，原来早在多少年前，哇，早在主前呢，啊，在主前740年前，已经预言在伯利恒，耶稣要诞生在那里，阿们。2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以赛亚先知预言有一童女要生一子。现在呢，圣经也告在米迦书 米迦书也预言耶稣要生的地方是伯利恒。哈利路亚，伯利恒，神已经 prepare 了 ，Amen。今天离开圣诞节还有四个星期，所以要预备自己哦，要预备自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预言关于耶稣在伯利恒的预言是什么呢？啊，你听听哦，在这个弥迦书5:2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原来这个是小城市来的，就好像这个利比沙，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还什么最小的，现在都没有小了哦。本达斯，你说这边是不是有本达斯吗？一个小镇了，那小小的不出名的，可是耶稣说我要拣选这小的地方，在诸城中最小的市镇，要生万王之王万子主，要生在那边，哈利路亚， Amen。 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伯利恒的意思，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原先是仓粮仓 storehouse， 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地方也是很小的地方罢了。那么另外一个以法他，也是这个伯利恒以法他是同一个用词来的，不是以法莲，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以法他意思是封住，封住。这是在700年前米迦先知预言的，所以今天神知道一切，阿们，他知道什么时候你被信耶稣，说定了，预备好了，感谢主，今天我和你可以坐这里呢，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祷告， Amen。 神今天借助你的手来把这好的福分传给别人。圣经说伯利恒虽然小呢，有一位从你那边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的根源从肯苦， 不简单了，从太苦就有了，指的是耶稣了，太初就有了，From the beginning 就有了这位掌权者，是讲耶稣了。原来我们主耶稣在耶稣生之前700年前已经预定了，预言了。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福分哦，耶稣已经来了。他们用了700年等候，等候，等候，而我们今天他已经来了，我们此不能不传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V， 神引导做主耶稣的家谱历史。很重要咯，哎，我最不喜欢历史的，哦 ，very boring 吗？啊，历史谁喜欢历史？举手的，啊 ，Abraham beget Isaac beget Jacob 啊 ，beget 就谁生谁哦，最后生到最后睡觉了。可是历史重要，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你知道吗？ 前车之鉴了。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什么地方我们不要再犯错，真的，我们什么地方要谨慎，什么地方要抓紧。耶稣快要来了，阿们，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啊，耶稣要来。为什么耶稣来传福音很重要？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上了天堂哦，每个人都拿一个篮哦，一个菜篮，里面每一个都有很多水果，哇，有些有一大堆的水果，有些有两个、三个。他看一看他的菜篮没有水果，水果。然后他问天使：“咩？做咩个个篮里边有生果嘅咧？我冇果生嘅咧？”哈哈哈哈，因为你在地上没传福音咯，这就是你的果子。你在地上呢，按照你传福音，你的菜篮果子篮就果子带到耶稣面前，按照你果子来奖赏你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主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以葡萄树。我们若藏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神引导做主耶稣家谱的历史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就是家谱重要。犹太人的家谱很非常着重的。我们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在这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讲到耶稣的家谱从路德那边开始了。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很惨了。Judges time，非命来了。在犹大伯利恒，又是伯利恒了，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方去暂时居住。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马伦是什么意思啊？是弱者，因为他们的国家现在非常非常的非命嘛，饥荒，没有饭吃。他们每个人都开始软弱了，所以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了，他妈妈就叫他软弱了，弱者，我们现在非常的疲乏，所以第一个儿子叫弱者。然后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基连，就是娇脆，娇脆了，没有喜乐了，娇脆了。然后呢，圣经说都是犹太的伯利恒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神为王， God is my king， 但是他也死了。那么他 两个孩子呢，就在摩亚地娶了女子为妻。一个他的第一个媳妇叫俄巴，俄巴翻译出来就硬颈项的 stiff neck， 硬颈项，不听人劝说了，哎呦，将来你的女儿不要叫俄巴，难听的，上那个家婆都惊着了，家婆都怕了，这些啊，不要开这名啊，记得啊。第二个叫做路德，友善的，very friendly 的，在那里住了大概十年。马伦、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很惨哦。他们从伯利恒，当时有非命，本来是伯利恒是什么？是仓库。说好很多很多那些农作物都藏在里面，现在变成废命了。他们逃难，暂时住在摩亚，谁知道到那边自己的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哇，一波未平另外一波来，人生就这样的时候啊，为什么神了这么多问题的呢？为什么偏偏是临到我的这大难灾祸？主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孩子被这样对待？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了？为什么不是别人呢？我明白，真的，我在香港、澳门 和这个中国帮助很多很多的赌徒，都知道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怨天。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本来是 仓库 Bethlehem 就仓库匆匆住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神 是不是玩弄我们呢？基督徒呢，基督教不是个宗教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personal relationship、基督教是一个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基督教不是去拿一个神主牌一个偶像摆在我们的这个屋子里面好多满天神佛来拜，不是的。基督教乃是一个个人的关系，阿们。你接受了耶稣，你要跟他交通的，主啊，不开心的主，我真的要不开心，我受委屈了，主啊，主啊，我太太不谅解我，主啊，我的老板给我很多压力，你可以告诉神的，在以赛亚书56章，神说你跟我辩驳，跟我 debate 都可以的，神不是小气的，神不会吃醋的，神不小气的，神爱你。你可以还在神面前耍娇了，好像小孩子发脾气一样，马文体的做这个太胆就马文体的，神不会说没有，神说那孩子啊，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耶稣都哭了，圣经讲 Jesus wept 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哭了，耶稣看到可怜的情景，耶稣也哭了，何况我们呢？我们有情有欲的吗？我们要学习表达我们的情绪。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医治良药，忧伤的灵起使枯干。这个时代最大杀手了，到了2020年世界上最大的杀手就是 depression 了。本来是癌症，现在 depression 变成第一个杀手了，过了明年了，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开，把它出在里面。耶稣说什么呢？他就是那充充满满的 Amen。 告诉他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他的恩典够你用的。真的，保罗经历了，他写了这本书哥林多后书9章，他说他的恩典足够用，也足够你用。神不是永远给我们介入的，阿们。我们看好消息在后头，虽然他孩子死了，丈夫死了，一从充满到倒空，然后再充满，哈利路亚，阿们。好像我们的轻汉，什么事？砰砰砰！是不是你拿了我的耳机啊？我说我没有了，他不高兴了。15分钟。是不是恼了？他 perseverance， 他很恒心。我说没有啊，半个小时后，他本来同充满，心中充满喜悦，因为听 MP3 嘛，然后变得 MD 了，虚空，因为有人偷他的耳机。后来呢，自己找到了，又充满回来了，充满，倒空，再充满。我们人生就这样，有时候，我们太快论断。评价我呢太快放弃了，神不爱我，我要离开神。没有，原来神在陶造我们， Amen。 或者神准备更好的给我们。你看 Maggie 面快熟面好吃吗？吃久费力，好吃的东西是妈妈煮的，用很多时间，好吗？放很多心机，可能要一个小时，或者炖牛汤或者羊汤要炖2个小时3个小时、你可以不可以买牛汤5分钟洗一下，哇，你就敢吃了吗？你越炖越久，那个好料从骨髓里面出来，那个精华啊，是不是？所以好料需要时间的，神有时候用很多时间准备更好的给你，不要太心急。什么事？我的耳机你找一找。他找，他不相信，不感谢主，神爱他，神爱他了，就要找到。每个整个人笑起来了，所以从充满到倒空，然后再充满，这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很好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要太快放弃。今天很多人在外面，圣诞节就是时候，我们要什么？让人 MD 的人找到充满，耶稣就是充充满满的，真的，他们真需要，因为你已经充满了吗？F， 我要谈的是人顺服的结果。 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波阿斯，从路德，就是现在路德，跟着这个他的家婆回到伯利恒，那时候大丰收，然后呢，那么神祝福路德我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他找，因为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果某某人死了哈，男人，那么他可以在他至亲里面，最亲的亲戚里面，能够再嫁给他，好让他存个名字，子孙哈，后代就可以了。嗯，那么感谢主，就他路德回到那里，上帝开路，拉找的好的丈夫就是波阿斯。如果你看历史哈，马太福音一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生了十四代，在十四代就生出耶稣的同玛利亚。如果波阿斯他看到，哇，你个老爷，我跟住你有乜嘢好处啊？咪系咪？你个老东西，我跟住你回去伯利恒有什么好结果呢？你难道可以结婚生个孩子，让娶我吗？等多等二十年咪？他可能取消了这个念头，不要跟着老人家。可是他讲什么呢？如果你看路德记，告诉我第一章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阿门。你去哪里，我跟你家里。你死在哪里，我死哪里。你埋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里。哇，简单来说，路德有五方面好。我们来到SLA Slamban Life Assembly 也有五个感地，我们要有什么呢？国度感， Amen。 然后他说，你去哪里，我们也要去哪里，跟随感。你的神就是我神，你在哪里，我跟在哪里，他有使命感。然后呢，你的家就是我家，我们要有什么归属感，有使命感，有同在感， Amen， 很重要。你的国就是我国，国度感。你去哪里就使命感，你死在哪里就完全的跟着老人家。对，归属感很重要，使命感，安全感。他选择的对。后来耶稣就是借着路德的顺服，在他的这个家谱里面降生了，就是下个月25号。没有路德的顺服，我们根本不能够坐在这里，没有救恩啊，没有救世主啊。所以今天是时候我们顺服了，阿们。我们以往还没来到 SL Church 的时候，可能就是 MD 的，空虚的，感觉到没有人爱，哎。Nobody 敲 I nobody 敲，很可怜。我们还没来 SL 接的时候很空虚，有人呢就把耶稣传给我们，我们就 filled 充充满满。是时候你要把这个充充满满的生命分享给人家，好让那些 MD 那些人可以找到。我们看最后一方面，从充满到倒空再充满，这就是 Christmas 的意思了。嗯，保罗经历了，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什么呢？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从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我自己的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稣的义，就是因信耶稣而来的义。所以今天我们尽自己的，我们都得不到的义治，义治是要有羊在头上。Justified by faith， 我们要因着信耶稣才能够有义在我头上，还称义。我们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也不能够称义在神面前。所以保罗已经得到这个自己，他以前是靠自己残杀基督徒，抓拿基督徒，他以为是帮神一个忙。后来耶稣在大马士用光光照他，他信了耶稣，他才能够称义。今天很多人都拜很多神，做很多剑桥铺路，他们以为做好行好行善可以得到天阿公的祝福，可是得不到，他们不想活了。耶稣说，我就是上帝，我是充充满满的神，我为了你倒空自己，好让你可以满足充满。这就是我们要传的耶稣。我们站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歌是老歌的，我是老传道嘛，所以唱老歌的。 非常非常 在里头里面有一斤。讲到葡萄呢 grapes， 如果没有经过榨呢，以前的橄榄呢就又用那个大石头榨榨榨榨了，才有橄榄油 olive oil。葡萄呢以前用脚这样踏的，才有葡萄制出来。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是被压力敲敲敲敲，我们起伏脱不过气来。我们的生命好像葡萄这样，被人用脚踩。你的上司啊，或者是你老板哦，你很辛苦。神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说，拿大香膏呢，也是用来打炸，然后用火烧的。我们生命好像是水深火热的时候。大胆释放嘛，就算尼罗布亚橄榄挣扎，他都不能存有 understand 上面尼罗葡萄葡萄露扎，他就不能成就。你若不练那他真嘎，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女婿个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原来神有他意思的。你是否要顾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是因也甘甜，需要你爱来苦练？是否当我下到知识，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军事，若你让我出来相亲，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实体来代替，唱出我们 的经历。哎，你不开我不唱了吧。祝我惭愧，因我感谢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挑笑，我却感觉疲惫。祝你能否找你喜乐，没有过去继续。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随我福乐，我就愿意多苦乐。祝我全心要你所要，不惜任何代价。你若需也并要拥有，我被任何施加。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最后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可以越可怕，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添我肩上。 这是我们继续祷告， 每次的打击总数的你，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我们谢谢耶稣。Every time we lost something, God replaces it. Replaces. Hallelujah. 我们失去的东西，耶稣以自己来代替。你到底失去了什么东西？你失去金钱吗？你失去安全感吗？你失去自由吗？你失去平安吗？你失去喜乐吗？你失去被爱吗？耶稣要以自己代替喜乐、金钱、平安、安全感。你的喜乐是在耶稣里吗？环境会改变，世界会改变，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有时候他把很多东西拿掉，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他预备更好的给你。耶稣充充满满来到这世界上，他倒空自己，因为他爱你，他爱你。好了，你不再倒空，不再空虚，好了，你充充满满，好了，你更大的被充满，更大的充满他的喜乐，因为他爱你，他来到世界上为你倒空，而围着你预备了他自己的身体，而让今天你不要受苦，而让你今天不要受害，而让你今天在他里面可以有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在12月25号来到世上，为你，为我。12月25号圣诞节就是你和我，信起来，告诉别人，耶稣充充满满为了你而来，他倒空自己。好，让我们今天也把这丰盛的生命，这个圣诞节好消息传扬出去，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的，本来是虚空倒空空空的，我们满足充充满满，我们要分享，不要吝啬。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晚上我们知道充充满满就是有真理，有恩典，而且你愿意倒空自己，完全倒空，而谦卑自己，谦卑自己，致死，钉在十字架上。你的死带给我们盼望，因为你说成了， It's done, it's established, it's finished。 好了，我们今天在你里面得到满足丰盛，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谢谢你，这个圣诞节快来临了，是我们的责任去传扬这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上帝。我们谢谢你，今晚上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原来这些你诞生的事情已经在700年前预言在弥迦书，也借着路德的顺服，耶稣你的诞生才可以诞生。今天我们要顺服出去传扬，把亲朋戚友带来，我们福荣生命团契这里要坐满人，你的荣耀会彰显，比目前更大。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